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，你回头。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 绝是因为被他牵连才挂掉的，但并不代表我可以厚着脸皮继续代替他活下去。 一切都是命运的捉弄，虽然外面阳光灿烂，但是雅舍里还是阴阴沉沉的，就像是被阳光遗忘了一样。 你决定了要把身体还给小季？ 老板从柜台后抬起头，眯细了一双丹凤眼朝他看来。宁琪琪揪着手指艰难地点了点头，自嘲地笑道： 上一次我无法决定自己是怎么死的，起码这一次让我自己做决定吧。哦，那你的意见呢？ 老板挑了挑眉，视线越过了他的身体，朝他的后方看去。宁琪琪感到有些毛骨悚然，这店里除了他和老板之外，他知道萧霁肯定在的，但是老板好像不用借助镜子就能看得到萧霁。他忽然想看看萧霁，赶紧从兜里翻出来一面镜子朝身后照去。只见萧霁苍白的面容出现在镜子里，他的灵体好像比起平时更加透明了一些，透明到他几乎无法看出他的脸上究竟挂着什么表情，甚至他能看到他的唇一张一合，却听不到他在说什么。宁琪琪下意识地恍然回头看去，仍然是一片空气，而再回过头时，却发现镜子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，任凭他怎么呼唤萧霁，都再也没有出现。 他怎么了？ 宁琪琪如溺水的人一般，求救般地看着柜台中的老板。老板同情地说道： 脱离身体的灵魂最多只能在世间停留七日，在桃溪正午阳气最盛时烟消云散，而今天就是第七日。 宁琪琪如遭雷击，许久许久之后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： 他最后说了什么？他说让你好好照顾他的身体。 在那之后，宁琪琪变成了萧霁，萧霁的灵魂再也没有回来过。那段和萧霁一起度过的日子，虚幻的让宁琪琪不禁觉得 是不是萧霁其实早就死了，他的灵魂其实是他幻想出来的。水苍玉的基督像再也没有发热过，他每天都对着镜子发呆，在屋子里到处摆弄镜子，希望可以再次看到那个身影，可是他始终没有看到。他又很多次地回到雅舍，希望可以从老板那里得到什么启示，可是老板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劝他忘记以前的事情，不要执着于过去。 忘记才是最好的选择吗？ 他在那个阴暗的古董店里发呆了许久，终于决定把胸前戴着的水苍玉基督像送给那个老板。 这样也许才对吧，是时候抛弃过去开始新生活了。是的，宁琪琪死了，但萧霁还要继续活下去，我要代替萧霁活下去。 成为萧霁的他自然写不出来什么推理小说，但凭着萧霁的名字，他在与萧霁合作的那家出版社当了编辑。他本就是中文系的学生，又喜欢看小说，虽然一开始工作并不顺利，但他努力学习，一点点地开始走上了正轨。偶尔照镜子，他看着镜子里那俊逸的面容，有时也会怀念起那上面出现的骄傲的笑容，只是他不会那样笑，怎么学都不像。他还记得他教他如何用刮胡刀，虽然一开始总是出错刮破皮，但现在已经用得很熟练了。他还记得他教他如何打领带，他以前只会红领巾技法，现在却连很难的温莎结技法都会了。他还记得他让他好好对待他的身体，他一直记得。直到某一天，主编忽然递给他一份稿子，说对方指名让他接待。宁琪琪在进入会议室前只来得及看一眼文档的封面，发现居然是 Listen 2。 惊愕地推开门，他看到一个长相清秀的女生盈盈站起。 你好，我叫宁琪琪。 对方笑得一脸骄傲，那样的神采飞扬，在陌生的面容上居然那样的熟悉。 啥？ 宁琪琪直接呆住了，机械地低下头看着封面下方署的作者名，赫然写着宁琪琪三个字。他抬起头瞪着对方， 一切都是巧合吧，巧合吧。 这时他看见这位女生的胸口处挂着一尊非常熟悉的水苍玉基督像。对方回了他一个大大的笑容，戏谑地眨了眨眼睛，凑过来低声笑道： 看来你把我的身体保管得还不错嘛。 依稀中又传来 Listen 那熟悉的旋律，宁琪琪微微一笑，主动伸出手。 你好，我叫萧霁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多指教。 对方握住了他的手，有力地上下摇晃着，两人相视一笑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老板放下刀叉，用餐巾优雅地试了试嘴角。对面医生用拿手术刀的姿势拿着餐刀，利落地切着五分熟的牛排。 喂，你不会是不吃了吧？好浪费啊。 我吃不惯西餐，你应该带别人来的。 老板拿起红酒杯浅浅地抿了一口。医生把老板的牛排插到自己盘里，抱怨说， 这家西餐厅刚开业，朋友送的优惠券是必须两人使用的，你以为我愿意拽你来啊？ 老板穿着那身黑色的中山装， 深红色的龙盘踞在他的左臂，龙头在后颈处趴着，完美的绣工和带有光泽的绸缎感已经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，更别提两个大男人来富有情调的西餐厅吃饭，本来就令人瞩目了。医生开始有些后悔， 我应该自己来吃就好了。 老板凤眼一眯， 你难道没人陪吗？真可怜。 我那没日没夜的工作哪有时间交女朋友，随便请一个女人出来吃饭又怕被误会，女人啊麻烦死了。 老板挑了挑眉，并没有发表观点，只是轻轻摇晃了一下红酒杯。医生笑了笑，压低了声音说， 你不信，你看左边桌的那对男女，女的笑得一脸甜蜜，但男的却一脸烦躁，我看他们八成要分手。 老板又无聊地晃了晃手中的红酒杯，开始考虑是不是可以打道回府了。医生还想说些什么，左边那桌忽然响起了一个响亮的耳光声，盖过了西餐厅内美妙的音乐，瞬间让所有人都齐齐扭头。西装革履的男士被一巴掌打得脸偏到了一边，匆匆地扔下餐巾狼狈而逃。那位刚刚还笑得开怀的年轻女生愣愣地站在那里，许久之后才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。医生被自己的乌鸦嘴吓了一跳，老板扭头朝那位女生看了过去，半晌之后勾起了唇角朝医生说， 喂，给你个英雄救美的机会。 什么？ 那位小姐看起来是没带钱包，同她一起来的那位先生又走了，定是没有付账，否则她也不会僵坐在这里那么久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演播晨光。老板微笑着又晃了晃手中的红酒杯，貌似比起喝到口中，他更喜欢看着这如血般的液体在杯中流淌的样子。医生循着他的目光看去，果然见那位穿着小礼服的年轻女生局促不安，拿着电话想打又很犹豫的样子。 不过为什么非要我付账啊？我把这个英雄救美的机会让给你吧。 因为我也没带钱包啊。 现在怎么办？ 医生扯了扯领带，看着仍在哭泣的女生一脸无奈。他本以为做次好人就当日行一善了，可是没想到这女生一直哭哭啼啼，大晚上的把她扔在大街上又怕出意外，只好和老板把她带回雅舍。老板淡淡地说， 等她冷静下来再说吧。 冷静？不就失恋了吗？怎么跟天塌下来一样？ 医生最看不惯这种戏码了，一下子没控制住，声音大了一些。 我会还你们钱的。 穿着藕荷色小礼服的女生抬起头来，一双哭得红肿的眼睛，本来化的淡妆都已经糊掉，看起来非常凄惨。医生撇了撇嘴说， 你还在念书吧？我刚刚看到你钱包里的学生证了，算了，就当我请你的，不过是失恋而已，下个男人会更好吗？ 不会有人比他更好，我这辈子只要喜喜和我从小一起长大，从四岁起就认识我，他为什么要和我分手呢？ 年轻女生拿着纸巾擦了擦眼泪，呜咽道。听到这种唠叨，医生便没法再劝了，感情这种事儿，外人也无法插嘴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老板却开口了， 你想要他，我 回心转意吗？ 女生忙不迭地点了点头。医生看着老板转到玉屏风后面找东西，喊了一下，知道老板又去拿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了。不一会儿，老板便拿着一个巴掌大的盒子走了出来，打开并放到那个女生面前。女生一时忘记了哭泣，呆呆地看着锦盒里静静躺着的一个木偶。那是一个只有手掌那么长的偶人，不知道是用什么木材制成的，但从上面斑驳剥落的木漆看来已经很有些年代了。偶人全身都是木质，从那有棱有角的五官来看是个男性人偶，梳着垂于脑后的长髻，外面罩着宽袍大袖薄衣裹带，双目微闭，面目清秀，即使是木刻而成也能看得出细微之处，刀工古朴，比例匀称，虽简洁但不粗糙，显然是名家之作。这个人偶就像沉睡着的美男子，好像下一刻就会睁开眼睛一般，散发着一种说不出的诡异之感。老板的嘴角勾出一个完美的弧度。 这是陈阿娇的巫蛊偶，刘彻在四岁的时候就向陈阿娇许下承诺，若得阿娇祖父当作金乌柱之也。金乌藏娇并不是现在常用的那种意思，而是一个男子对自己青梅竹马的正妻许下的誓言。 可是后来当上汉武帝的刘彻却背叛了陈阿娇。 这段历史人人耳熟能详，女生像是想到了自己的遭遇，伤感地说道。 刘彻迷恋上了卫子夫，陈阿娇想用巫蛊之术换回刘彻的爱，却被贬长门宫，孤独而死。陈阿娇所用的巫蛊从不是要害刘彻，而是祈求他有一天能回心转意。盒子里的这个人偶就是陈阿娇陈皇后用过的同梦巫蛊偶。 这个人偶多少钱？ 你先拿去用，若不灵验的话可以把它还回来，灵验的话你就请我们去那家西餐厅吃顿饭好了。这个巫蛊偶是中空的，只要你把他的头发从底部的小洞放进去，然后用朱砂封住，放在正北阴暗之处便可。 老板扬起笑，女生捏着纸巾咬紧下唇，半晌之后拿起锦盒站起身，朝医生和老板点头致谢道： 今晚多谢了，欠两位的钱我下次来这里是在还。 看着女生推门而出，医生许久之后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： 喂，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吃西餐吗？ 我确实不喜欢。 老板点了点头。医生瞪着他， 那还说林燕的话让那女生请我们去吃西餐。 突然间他恍然大悟，惊道： 你是说那个巫蛊偶根本不会林燕？ 老板倒了杯茶，捧在鼻端闻了闻茶香，微微一笑道： 你看陈阿娇她挽回刘彻的心了吗？ 当然没有。 医生彻底无语。 我好像睡了太久了，久到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了，真是太久了。女人，你想要什么愿望？ 她舒展了一下在空中还没有成型的身体，居高临下地打量着满脸惊讶的女生。女生从震惊中回过神，坚定地说道： 我想要他回到我身边。 他愣了愣，好像在记忆的深处也有一个女人这样对他说过，重重地吐出一口气， 他不知道为何心情突然变得很差。 我的法力只对唤醒我的人有效，对其他人无效。 年轻的女生沉默了，她用鼻子无声地冷哼了一下。 愚蠢的女人，永远都只沉溺于爱情的假象。 她在空气中打着哈欠，半透明的状态看起来就似一团没有形体的迷雾。那个女生还没有回答，她很有耐性地等待着，顺便感受了一下自己现在所处的世界。 原来我这一睡就睡了2000年了。 他阴沉着脸，竟想不起来在沉睡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 一点都想不起来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 这时女生忽然抬起头，清脆地说道： 我想过以前的生活，这个愿望可以实现吗？ 他扶着下巴，低头看着那个女生眼底七迹跳跃的光芒，忽然间觉得很有趣。 也罢，我睡了太久了，也太无聊了，陪她玩玩也未尝不可以。 他吹了一口气，笼罩在他周身的迷雾缓缓褪去，一个身长玉立的身影慢慢降落在地。他优雅地单膝跪地，伸手掬起对方的裙角，放在唇间轻轻印下一吻，然后抬头浅笑道： 我的主人，您的愿望会由我实现。 如他所预料的一般，女生从慌乱到惊骇，精致的脸上爬满了不敢置信的神情。这个表情取悦了他，他脸上的笑容越发的肆意起来。因为他现在变成的这副模样，应该和他男朋友一模一样。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 头抬一点，哎哎，对，笑一下，好。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，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，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。 大爷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，我帮您拎上去吧。 您放心，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。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，一句话，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。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，您准备好了吗？ 嗨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杯三米板决赛。现在出场的是真优美，她优雅地走到板头，哇哦，踩板非常有力，空中姿态非常的优美，就看她的入水怎么样了。水水水呢？ 人生当然少不了激情与挑战，还有意外，但更少不了水。节约用水，从我开始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我朝湖边走， 一水也温柔。 情也将他久久遗忘。当年他曾在村为什么从此音容渺茫？右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。